救护工程组人员、保安局、入境处和卫生处人员。搜救队带备的救援工具重大约8吨，包括生命探测器、混凝土切割工具以及队员的日常必需品等。他们抵埗之后将会同当地救援队伍联络，随即展开搜救工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完成调查香港银行学会一宗资料外泄事故，认为学会在资料保安风险意识和个人资料保安措施方面存在三项明显不足。公署话，学会通报话，六台载有个人资料的伺服器被勒索软件攻击和恶意加密，一个黑客威胁会将伺服器里面的档案上载到互联网，并要求学会支付赎金解锁已经加密的档案。事件导致超过13000个会员和大约100000个非会员的个人资料外泄。公署认为学会的资料保安风险管理欠佳，资料系统管理有欠妥善，亦都未适时启用多重认证功能，违反私隐条例有关规定。公署已经送达执行通知，指示学会纠正和防止再发生有关违规情况。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略为缓和，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上升3至4度，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24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117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48点，升19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6，升13.4；阿里巴巴107.6，升4.1；美团153.5，升4毫；盈富基金21.76，升3.4；百度集团151.6，跌5.8；南方恒生科技4.42，升咗1.14毫；恒生中国企业73.84，升1.34。小米集团13.52，升1.06元；中国平安59.15，升1.55元；比亚迪股份249.4，升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21，瑞士法郎8.547，澳元5.478，加元5.857，新西兰元4.996，欧元8.447，每百日元对港元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4点，跌22点。港金报1763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76美元，卖出18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清水湾道的交通啦。之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彩云圣约室小学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嘅。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啊。之前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彩云圣约室小学对开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都多车嘅。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反方向咧，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平石至到圣约室中英文中学嗰段咧，而家都系多车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喺菲林明道。

禮拜 Hong Kong Top 10有三首作品新打上榜，其中呢佔榜嘅邊緣第十位就係而家聽緊呢一首啊 ，Stephen Sanchez Evangelin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九号嘅骚动音乐， 嗨！ 提提你，今日我哋嘅环节又系即系今日冇嘉宾，咁我哋亦都会有呢一个奔波 back to back， 咁就我哋两个去构建嘅一个 music show。 冇错，又要辛苦阿小明出场啦，俾我哋租质啦，每一日都 系啦，寻日都已经玩咗 阵，租质出去一阵啦、 今日再玩过，玩嘅六点半出现啦，五点半六点钟呢两 part， 我同阿斌都会有music show 播啲新嘅排头歌俾大家听嘅。 冇错，冇错。 咁啊，今日开头咧，我想终于可以分享啦。咁啊，之前我哋都有讲话啊，嗱嗱声咧，即系睇咗嗰套《孤独摇滚》之后，睇完就可以分享啦。 好啊，好啊。咁啊，虽然我都未有时间去睇啊， 因为有太多嘅朋友都有推介俾我。啊、 你睇完有冇咩先？ 有冇咩？ 有冇好孤独先？ 冇啊，冇，因为孤独摇滚系你本身孤独嘅人就睇就有好有共鸣嘅咁。 OK OK， 咁呢个系一个上年年尾开始播嘅日本动画啦。 嗯， 咁已经即系叫第一季完结咗十二集咁样嘅。 果然动漫呢啲嘢真系难理唔到， 我已经 真系跟得好贴， 已经迟咗啦。因为啲朋友又推介咗一段时间， 系 咁一路都未得闲睇，未得闲睇啦咁就。终于有时间，通常喺你最忙嘅时候咧，就好想揾呢啲嘢嚟睇噶。 我明白啊，因为半粒钟嘛，甚至乎系四个字，啱啱我哋摄个晏昼食饭嘅时间就可以睇一集咁样啊嘛。 系啦，因为本身追紧死神，但系真系太长嘅关系，追到咁上下，唞一唞先要睇下第二啲嘢咁。 系， 咁就开咗嚟睇嘅，即系朋友知做音乐节目就，总之同音乐有关啲嘢就会 send 过 俾你听。 系啦，咁 点解你唔话俾我听？ 我同你讲啊，你自己唔睇， 你唔 send 嗰啲资料俾我 咩啊？有个名字就自己找啦，轻松啦，咁大个仔，今时今日先。咁啊，呢一个嘅孤独摇滚咧，其实佢个名字已经解释咗成套嘢嘅定调噶啦。 系， 咁啊，以音乐向就摇滚啦，即系咁，所以其实音乐相关嘅动画之前都多啦，譬如有讲过嘅《派对卡孔明》啦， 啊，系啊，系啊， 就系将。即三国时期啊，诸葛亮嗰种计谋，将佢套用咗喺一个现实经理人当中， 点样用佢嘅计谋去营运呢个音乐嘅事业？ 系啦，点样去推一个新人出嚟啊？帮佢搞一啲 show 啊，咁样用呢个 angle 啦。咁啊，今次呢一套咧。因为已经完咗一段时间，都我尽量喺唔剧透得太多嘅时候可以讲得到啦，咁大家都有机会睇咗啦。咁啊，佢个 background 就系摇滚，所以佢系围绕住乐队嘅呢一个故，即系做呢个音乐嘅选材嘅。 而呢一队乐队系咪好似全部都系女仔嚟噶？ 女仔嚟嘅系啦，嗰、那个成个画风、成个风格系好轻松小品，嗰啲嚟。 O K O K， 系啦，咁嗰啲画风都系啦，即系好少女啊，全部都系女声优咁样样。 O K。 咁嗰一个嘅角色主角就係孤独嗰部分啦，就係、是、总之佢一个超级叫做 嗰個孤獨嘅程度去到有種 antisocial 或者係唔識得去社交嘅一個 宅女嚟嘅。OK， 簡單啲講就係好似你嗌落車都唔夠膽嗰種人。 哦， 你明唔明啊？嗰種咯， 明。 係啦，即係入去餐廳都驚，因為會好熱情嘅 sandwich。佢就會唔適應嗰種超級恐懼呢啲嘢。 但係係咪嗰種反差就係通常呢啲女主角嘅設定就係佢好驚同人溝通啦，唔敢嗌落車啦。但係一開始夾 band 啊、唱歌啊、彈吉他，佢就會好起勁咁嗰啲反差。 佢有玩反差嘅。 Okay. 但個反差設定係點樣呢？咁佢係一個吉他手，佢就係因為想自己即係點啊，被人關注啊。 嗯， 我諗。一路睇，如果你系类近性格嘅人咧，系个共鸣感会非常之强， 系 就系嗰种好惊嘅同人 social 啦，内心好多小剧场啦， 嗯， 甚至乎要担心好多嘢，可以担心到尽头嗰啲嚟嘅。 所以唔怪我成日见到嗰个女主角嗰啲公仔咧，嗰啲周边咧，成日见到佢对眼咧都系晕陀陀咁样，又想喊咁样噶嘛。 佢就系一种咁嘅性格， 好搞笑。 咁所以细个嘅时候就觉得啊，如果咧我有一日诶弹吉他嘅话，弹得好。出色喺台上面发光发亮，啲人就会留意到我啦。咁、 啊、 我就可以改变自己咁样啦。 OK， 喺佢国中时期就想咁样样噶。 系， 跟住国中时期完咗，佢都未有机会可以做到 band 啦。 好惨啊！ 因为呢个 perspective 几有趣噶，即系你套用翻现实就系，因为佢用咗一段时间国中时期去由零开始学。 苦练吉他， 咁学识咗之后，大个问题你有嗰套功夫或者技术啦、 嗯， 但你组 band 系讲人夹人噶嘛， 系一个团队， 而一个 antisocial 嘅人，就算你有再叻嘅技巧都好啦，你点样俾人知道你叻，或者你点样去揾到你嘅 bandmate， 其实呢个就系佢不嬲都冇嘅嘢啊嘛。 OK， 咁所以佢组唔到 band 咯， 系， 咁所以佢个嗰个古仔就放咗喺佢升个高中之后嚟 讲，哦， 系啦，咁、那个反差咩？咁佢都要有劲嘅一面噶嘛， 系。 咁佢勁嗰一面咧，就係、是、喺網上面 upload 自己彈吉他 solo 嘅， 啊， 係啦，然後佢唔出樣嘅， 哦， 然後佢嗰個受歡迎程度都高嘅，唔係爆紅，但係係多人識嘅， 即係都多一啲街外人去 follow 佢嗰種嚟嘅， 啲人會話佢好勁啊，甚至乎後屘佢嘅 bandmate。都 有睇過， 係，但個當初係唔知係佢嚟嘅。 OK， 係啦，咁啊有呢一種反差啦，係啦。咁但係你話哦，咁呢啲反差咪就係佢一上台咧就變咗第二個人啦， 嗯， 好勁啦咁樣。第一落到台就鵪鶉咁咧， 係 佢個反差玩得再大啲嘅， 嚇。 就係總之，如果要現場企喺台上面彈，佢都熬底嘅。 哦， 即係佢只能夠匿喺自己間房裏邊拍片先係最舒服嘅。 OK， 有人，所以佢要克服嘅關口係比較多嘅。 點樣上台？咁佢唔係好簡單啫嘛，笠住個頭套上台咁最興係呢啲。 有好多方法啦，係啦。咁佢裏邊就會交代。咁所以嗰、那個得意嘅位置就係一啲人會聽佢嘅時候，就係如果我哋依睇開熱血動漫嘅咧。就係、是、會好期待佢覺醒嗰一刻，因為覺醒嗰一刻就好熱血噶啦嘛。 係、啊、係，即係佢終於企到個台上邊可以做自己啦，唔驚啦咁嗰啲。 咁我覺得好睇嘅就係佢啲覺醒咧，唔係任何時候都做到啦。 嗯， 同埋佢覺醒嘅時間可能好短。 好短，即係彈完嗰首歌就完咁樣。 係啦，即係呢啲少少熱血嘅情節，一啲動漫會有啦。但我覺得成個作品處理得好就係佢熱血完少少之後，或者推少少老土嘅嘢之後咧，佢、一下收翻翻嚟。就會幽默翻咯， 用 有翻個節目嘅 輕鬆翻， 係啦係啦。 但我想問一樣嘢，就係作為一套講搖滾嘅動畫啦，我好重視呢啲。既然你係講歌啊嘛，套動畫其實入面嘅配樂或者可能入面嘅一啲插曲啊，一啲嘅主題曲，我覺得係好緊要嘅。係好唔好聽同多唔多先，定係其實可能成季入面都係得嗰幾首歌出現過咁先。 嗱我繼續講多啲。啦，都唔怕劇透啦，都係嗰句啦，已經即係完咗一段時間啦。 係， 咁因為佢哋呢幾個主角喺嗰套作品裏面咧，係組咗一對 band 嘅。 係， 譯名叫團結 band 啦、 okay ， 寫出嚟就叫佢啲諧音嚟嘅，唔知叫結束 band 啦，即係團結同埋結束係 哦，食字 咁食字嚟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有用呢個結束 band 嚟出歌嘅。基本上动画里面的原创歌就会成为了他 OST 里面的歌、 哦、 所以他片头片尾曲都是来自于 他作的 他们自己的歌的、哦、但是真的个 credit 就应该不是那几个角色的名字真的有人去作的了但是那个排头就是用他们在动画作品里面的结束 band 这对 band 名，而唱嘅就係嗰幾位聲優，咁所以佢嘅片頭片尾曲都係由佢哋去唱。 其实唱得好唔好听，而家好多声优咧，即系配动画嗰啲声优咧，其实转型做歌手都好犀利噶嘛，即系鬼头明里嗰啲都好劲噶。 因为其实一路以嚟，日本嘅声优佢哋除咗系即系配呢啲动画作品啊配音之外，好多都系有出碟有唱歌噶，咁、甚至乎会搞 concert，、 okay. 而啲 concert 嘅人数系非常之多，都夸张嘅，咁所以向来。佢哋呢一個嘅文化都會係咁嘅，咁所以咁佢可能咁啱亦都揀用，因為呢班聲優以我所知都比較新進一啲嘅女聲優啦。 哦，即係唔係你平時好熟悉聽開嘅話？ 我對女聲優嘅認知程度冇咁高，我對男聲優比較熟啲嘅。 你真係好奇怪， 冇計啦，係啊，我身邊啲人到我係聽男聲優。 OK OK， 所以女聲優我唔算分得到嘅，但係會知啲名咯，即係嗰啲誒游木碧啊、早見沙織啊、座蒼玲咁，即係呢啲比較出名的丁公 李慧 係啊，呢啲出名嘅就會你會知道佢個名咯。 嗯， 咁但係呢一班咧就係。是比较新进少少嘅女声优，咁由佢哋自己去唱翻咯，咁就变成咗即系呢一套嘢里边嗰啲头先你问嘅嗰啲歌啦。 但系喺呢套嘢入边，头先听到即系可能一啲搞笑啊剧情嘅位多啦，但系讲到一啲好专业，即系关于摇滚入边嘅知识啊，或者可能佢哋弹嘅嘢啊，一啲架构上、结构上嘅嘢系详唔详细咧？ 佢唔系好。好資訊性咁樣交代咯，佢係交代緊成個文化咯。 OK， 因為佢係圍繞住喺日本一啲 live house 裏邊點樣一對一 下北澤 喺下北澤咯 ，exactly 啊， 下北澤 係下北澤咯。佢取景於一間現實存在叫 shelter 嘅 live house， 咁佢喺動畫裏邊叫 starry 啦。 OK， 咁但係現實當中係由呢一間。咁、oh, 其實如果有機會去，我都想去朝聖下嘅。 咦，我下個月睇下勁唔勁先。 係啊，喺下北澤嗰度叫 shelter 嗰間。 我又打定開口牌，係 啊，話俾大家聽，佢即刻放假啦。 係啦， 佢係講緊即係嗰個文化咯，點樣啲人中意玩音樂，自己組 band， 然後由 live house 開始點樣。可能由幾個觀眾點樣一步一步上去大啲嘅舞台，只不過佢而家個篇幅未去到一啲好巨大嘅舞台啦，叫做咁。但係你會知道，哦，原來好多鍾意玩音樂嘅人，但佢哋面對住嘅乜嘢呢？例如最簡單一個幾深刻嘅情節，你 live house 可能今晚嘅 line up 係唔只得一隊嘅、我當有三隊， 係 一隊叫做Bossing Band，、一隊叫做 Bunsen Band，、 okay, 一隊叫騷動 Band 咁啦。咁可能啲人嚟咧係為咗騷動 Band。而去 睇 嘅，咁但係我俾咗錢，嗰晚仲有其他 line up， 我咪早少少嚟睇下囉。咁 冇晒啦。 咁但係因為佢唔係奔神 band 或者波盛 band 嘅 fans 嚟㗎，咁、所以佢係會唔係好投入啦、可能喺度撳電話啦，或者 live house 唔係好大㗎嘛，咁咪講啲嘢，例如、都唔係好勁啫咁，即係呢一啲嘢喺台上面嘅表演者 就會壓力啦， 感受到啦，係啦。咁但係就係你點樣能夠喺同一個 line up 之下，你知嗰啲 fans 唔係嚟睇你，但係你都能夠吸引到佢喺呢一個演出當中成為你嘅 fans 咧。咁呢個就係我諗好多玩音樂，特別係即係叫做由細嘅舞台開始打上去一個必經嘅階段咯。咁呢個我覺得佢成套嘢著重。文化上面嘅嘢多啲咯， 咁好似都几好睇啊， 几有趣，轻轻松松噶，所以系会睇得几开心嘅。 茶余饭后嘅时候，休息一阵嘅时候， 咁同埋啲音乐真系唔错嘅，特别会佢好 high 咧，因为女主角系弹吉他 solo， 咁所以变上啲歌里边就会有一啲咁嘅段落你会听咁啊。咁我都唔識嘅，咁但係覺得聽得好正咁樣樣咯， 係、okay. 啊，咁所以呢套叫《孤島搖滾》都幾有趣，一個音樂相關嘅動畫作品，有興趣大家可以 揾嚟睇下啦。 而至於啊，如果本地要聽吉他 solo 咧，佢嘅新歌咧都真係中間有一段吉他 solo 值得聽，有啊，周依聽，聽咗佢嘅新歌啊，歌名叫做《救命》啊。咁知道佢不嬲，大家都知嘅吉他勁啊，所以中間呢首歌一段吉他 solo 係值得留意住聽下嘅。 救命！做嘢做到驚，遇到低收早都就冇命，俾老闆插紅車。救命！原地就簽名，銀行話要清卡數，慘過大病。又冇钱消费，尤其食费物当住个位先。 一段吉他 solo 之后就听到个拍子转啦，咁啊亦都操刀鼓方面咧就有波子嘅，咁啊听过有 Zoe 听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做《救命》啊，先听一次五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强烈不满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关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言论。发言人毛宁说，美方的言论是极不负责任，有违基本外交礼仪，北京坚决反对。拜登较早时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提到习近平正是面对庞大问题，包括脆弱的经济。拜登说，中国的经济运转不是很好，由于需要保护国际贸易，中国在抗衡美国方面受到限制，习近平的处境并不令人羡慕。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被指在部分主角不同意之下公映，私隐专员钟丽玲说非常关注事件，尤其当中涉及未成年人士的个人资料私隐。是个人资料私隐，处方已经去信并且主动联络有关学校了解，正是等待校方回复。现阶段不评论当中有没有涉及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钟丽玲说，根据私隐条例，在使用个人资料的时候，如果目的有变，需要取得当事人定名同意，即是自愿或者明确同意。当事人亦都可以撤回同意这个决定，但是他说要视乎不同个案情况，例如需要考虑法律情理等的问题，要由当事人作出判断。他提到关乎同意书或者合约的问题，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当公署了解事件之后，将会提出适切意见，希望可以令双方在保障和尊重私隐并符合私隐条例的前提之下，圆满解决事件。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完成调查香港银行学会一宗资料外泄事故，认为学会在资料保安风险意识和个人资料保安措施方面存在三项明显不足。公署话，学会通报话六台载有个人资料的伺服器被勒索软件攻击和恶意加密，一个黑客威胁会将伺服器里面的档案上载到互联网，并要求学会支付赎金解锁已经加密的档案。事件导致超过13000个会员和大约100000个非会员的个人资料外泄。公署认为学会的资料保安风险管理欠佳，资料系统管理有欠妥善，亦都未适时启用多重认证功能，违反私隐条例的有关规定。公署已经送达执行通知，指示学会纠正和防止再发生有关的违规情况。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转抵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并且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预料会游说欧盟领导人向基辅提供战机和远程武器，抵御俄罗斯的攻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重申，欧盟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昨日先后到访伦敦和巴黎，同英法德领导人会谈，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索尔茨在巴黎同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重申俄罗斯绝对不能够赢得这一场战争。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越早获得重型远程武器和现代战机，俄罗斯的侵略就会越快结束。泽连斯基同日较早时向英国国会议员重申乌克兰需要战机，首相辛伟成说，在涉及军援乌克兰方面一切都可以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之前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正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去到惠苑。南区浅水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近南湾道车多，龙尾去到门牌110号对开。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喎、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习惯被爱》，作曲翟树谦，作词林若玲，主唱 Ellie 艾妮。 再唤醒爱你心间，梦快将要醒，也未懂得反应。 King Kong 作曲 Willie Wicks、Ninos Hanna、Jonah Hall， 作词 Oscar。Anson Low 主唱 Anson Low 卢汉廷， 等到天荒地老，竭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 最伟大的作品，作曲周杰伦，作词王俊郎，谢迪，主唱周杰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

too hard 怎么每一次都 Yeah again it feels like 最新排台作品《第 N 次初恋》，波成，你有冇谂清楚？其实你追求嘅系初恋啦，定系嗰种甜蜜嘅感觉咧？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for one more minute， 甜蜜怎可以终结 ？10, 59, you're still by my side， 沉醉一军中历史，而配热香饼很中意，每清早都相恋一次。 带嚟欧张曼莎《甜蜜在10:59前》。我想讲嘅系，如果你系想寻找呢一种甜蜜嘅感觉，咁唔一定要初恋先有嘅。不过讲到尾，爱情呢家嘢，你想去咪去咯。 天亮塔下看你在战斗，众人正义变快，仲爆出口，这里空气充斥诅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铁拳却无法抗能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生于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却封锁要推倒障碍。他血肉融掉，他的想法不要。歪骨头壳，清斗清澈呼叫，像是渡洪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痛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 混入睡能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生于那里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懂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再封锁再撕开。 你要知道，在开始一段的感情之前，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的，就是你要接受他好他甜蜜的一切，同时间你要接受他不浪漫的一切。 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 You can see whatever I'm completely mesmerizedYou get me really mad Like last night you shot about tricks And I'm next to you in bed Boy, you're such a teaser Though I kinda like you Cause you got some features That I like in an imaginary lover But you're a loser When it comes to taking care of a girl Why you're such a teaser Though I like you but you're late to our Coming for your love Thought that I knew better And be craving for your love But lately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you did to get into my head Boy, you're such a teaser Though I kinda like you Cause you got some features And I like an imaginary lover But you're a loser 一连听我两首作品，由胡鸿钧，我们在结束时开始，仲有佢系 Nancy Quai Teaser。 I try to let it go, I'll never let you know。被魔法擦干电你手机未接通 ，Baby I still love you so， 现实并未得到，亦未入睡，我待到朝早 ，You're in my mind。没有说半句对不起，太想你，太爱你，最痛记忆抛弃，不快已记不起，每秒每刻想你，你似我的空气 ，All day all night， 低声你与我会再听到吗？呼吸已充满我对你的牵挂，身体渐习惯体 切断再见我的方法，弃我离开，痛的感觉，手多泡影只得我痛觉中分割，你背弃我离开的感觉，摧毁了的心灵魂如何即刻醒觉，闭上眼睛，你会偶然回到我身边，每次醉醒，你我永远再不想见。仍然似那晚继续定格，镜里仍然已到处画面气集，沦为途人不思索接受诱惑，两眼分不清变化，被你洗过这最渴求遗失伤感，就让我思绪住院去旅行逃出苦困， AI can't stop 记挂你遗忘了我的心，为何逃不出掌声也没怨恨，再听到吗？呼吸已充满我对你的牵挂，身体渐习惯体温的偏差，切断再见我的方法，弃我离开，痛的感觉，手多泡影只得我痛觉中分割，你背弃我离开的感觉，摧毁了的心灵魂如何即刻醒觉，闭上眼睛，你会偶然回到我身边，最醒你我永远再不相见，我背负痛楚的躯壳，深刻记得往往每晚都侵占着我， Your face Your smile Please don't go baby You stolen my heart Your face Your smile Please don't go baby 所以希望波成你咧，唔好俾恋爱嗰种甜蜜冲昏头脑啊！每次都谂一谂先，感受清楚系咪适合对方先。记住离开嗰种痛楚。 曾经一起为爱地疯癫过，任性的梦，怎错手是我。 咁不论对自己定系对人， 爱情也许有一百种。源于感痛， 都会好好多嘅。 但最终只得空洞，默契合拍，每刻心跳，然而默了，这种心跳走远了，走散了，遗下了合照。一秒指控，一秒心痛，一切相信可得少，多可贵也就讲何奇妙事。Baby, come 讲真爱到尽头，无非只可 let you go。可可惜经已无权重新掌握，尽后都没路是命数。有些事最好曾封到进里安葬，全也封锁。即使我要淡然离开，比偏执更好。最好曾疯到中 文之前听过有 Carita Time to Let Go。 日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仲系间封紧。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通菜街有水管急收，去界限街方向近旺角警署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去屯门，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六安童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唉，你哋唔好再为我争重啦。我知道天气寒冷，你哋好想喺我身上寻找温暖啊嘛。不过我哋都系一家人。左拥右抱都未尝不可嘅，我屋企嘅四只猫猫，你哋放心啦。今个情人节，我一个罐罐都唔会开少俾你哋嘅。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哎，老细啊！2月23号咧，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啦，仲未登记之后就用唔到噶啦。除咗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噶。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嘅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噶啦。 收到，我会去登记㗎喇。 你仲唔快啲去？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㗎。哇，阿 Lu 喺度睇緊咩呀？ 就嚟情人节嘛，我搵返以前同老公拍拖啲相㗎，諗住俾啲惊喜佢嘛。 哇，你哋都几有趣喎，睇下你哋以前去边度拍拖先。哇，你哋都几新派㗎噃。 唔係啩，我觉得呢啲都係老土嘢嚟㗎咗喎。 老土？嗱，等我介绍下旧时拍拖啲地点你知啦。听实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建威知识会社就知㗎啦。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 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剛才聽你說入行十周年，有什麼感想先？ 我想說時間原來過得很鬼快，這個時間是快到原來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呢是沒什麼想過自己究竟向什麼方向走，特別當你和身邊的人有對比的時候呢，這種感覺就更加之沉重的。 有半個自覺覓理想，旧同学换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学想能将睡没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日月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半生也都寄生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再不作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痛苦没法分享。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由珍珠到钻意见，目送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分岁会以后，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谁陪伴我，偏偏希望。 不知道你会不会是同我同一类人，以满足别人令到人哋开心为自己嘅目标。最近无端端喺网上面打一篇文章，讲呢种叫圣母型人格咧，我系觉得有啲位置都几形容得几贴切嘅。

柯南嘅派台作品，叫 The Bright Side。 如此耀眼， 虽然我未摘到头先讲孤独摇滚嘅女主角咁，但系佢一啲嘅生活历程都有同感。有时就系点样将自己由阴暗面嗰度。走出有日光照住的那个范围呢， 日边夜如夜边日，有几束永远的花，有几次抱起始终不撇下，那一些奇迹好吗，路旁尽尽头是你呼喊吧，跟你走走到时代最有限，看到是太多相遇的界限，还更要继续相遇的天下，你是我的家，其余的梦为他，梦为他被遗弃。 一首讲到佢同宠物之间嘅关系嘅一首新歌，佢系林欣彤，歌名叫做《你是我的家》。先听一节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同阿斌嘅 Bumble Back to Bac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有主角话唔同意公映，电影已经暂停放映。私隐专员钟丽玲话非常关注事件，尤其当中涉及未成年人的私隐。佢话根据私隐条例，使用个人资料的时候，如果目的有变，需要取得当事人定名同意，当事人亦都可以撤回同意的决定。给十九岁的我获得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三项提名，包括最佳电影。委托拍摄的英华女学校宣布，由于电影引起关注，决定退出金像奖最佳电影的轮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去年接获超过3800宗投诉，按年增加一成半，主要同起底有关。公署话，自起底刑事化的法例前年生效之后，直至去年年底，一共处理了2000多宗个案，12个人被捕，当中2个人罪成。公署又话，曾经向26个平台发出1500个停止披露通知。遵从率超过90%，感到非常鼓舞，剩低的10%有发警告信和联络海外对口单位跟进。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有307宗，但是不代表全港的确诊个案。另外，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个案就增加6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龙翔道一带的交通。之前咧，龙翔道荃湾在钻石山港铁站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好多车啊。龙尾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嘅龙翔道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之前因为有意外啊，虽然清咗场，不过都多车。龙尾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而伟业街天桥去旺角嘅龙尾就去到常月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之前因为多车的关系，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隧方向曾经有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现在取消了。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南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咁新界方面咧，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市广场嗰段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明年新人不是我》，作曲徐浩 Charles Lee， 作词林宝，主唱。邝星宇。手表作曲韦启良，作词陈少琪， 主唱 Mike 曾比特。 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 三分甜作曲 Sini Ng， 作词雷伟乐，主唱罗丽托。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两代缉毒警察为求真相，不惜深入苦穴，与罪犯搏赢，撕开地下毒网。 根据真实毒案改编，黄景瑜、吴刚、任达华领衔主演。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1。 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6:38，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啊！喺呢半小时咧，最后半小时嘅节目入边咧，就将会有奔波 back to back 呢个环节咧， 来 就又嚟啦，又挑战波性同我嘅反应速度啦。因为我哋就会轮流一人拣一首歌啦，讲一个古仔啦，然后不停咁样要轮流去接对方嗰个歌同埋接对方嘅古仔嘅。 系啊，即刻谂噶。咁你第一只可唔可以长少少啊？ 今日都 OK 啦，唔係兩分幾鐘嘅。 兩分鐘嗰啲我都唔知點揾啦。 我好少可對啲同事咁差嘅，我都。 但首先你要當我係同事啊。 呢隻都 OK 嘅，都有三分。 所以啊，我哋每次都係用小明作為呢個故事嘅主人翁啦。究竟隨住呢個音樂嘅推進啦，個故事發展係點咧？我哋都唔知啊。 唔係，到底小明仲有啲咩慘情事冇遭遇過啊？咁樣俾我嚟做就翻。 就你啊，开始我哋今日嘅奔波 back to back。 有一日，小明搭紧车，坐咗一粒钟、两粒钟、三粒钟，佢发现架车都冇喐过，佢好惊，佢大嗌：死啦，塞车啊！ 再由内声用完，云拍着大半，冒着大汗，再次抱怨可否快点。 这个时候， 你任我沿途再远， 闹钟响了， 如从未听见。 刻起念凭着第四口烟， 原来只是一场梦。 前去，但已知无从回去，这种错乱多我一天再一天，我今天竟仍然留在里面。我原来无路可退，停留着重灾区，着了急仍爱坐这里，这关系着架车困于挤塞的市区，无言同路的一对，看着残酷的世界，还能做做爱侣，还是要忍下去。我跟你在等弯转，何以未转灯？烈日下面冷气太暖，想开猛点。在八千十转，难挨情道不变，翳门车厢里各自坐上针尖，未看到如何前去，但已知无从回去，这种错乱多我一天再一天，我今天竟仍然留在里面。我原来无路可退，留着重灾区，着了急热爱坐这里，这关系像架车困于挤塞的市区，无言同路的一对，看着残酷的世界，还能做做爱侣，还是要忍下去。离合器令我很累，逐寸的逐寸的矮行下去，被困这里重灾区，着了急仍爱坐这里，这关系像架车困于挤塞的市区，无言同路的一对，看着残酷的世界，还能做做爱侣，还是要忍下去。 听过谢霆锋的塞车，小明醒一醒之后突然觉得，咦，点解咁震嘅？然后佢再醒一醒先发现，原来佢真係坐緊喺架车度。能够去到瞓去有梦中梦，应该都瞓得几冧，因为呢程车佢每日都坐。住喺好远嘅佢每日都要坐车屯门出嚟。然后放工又坐翻巴士入去，每日就系坐住呢一架960巴士，佢都惯嘅啦。 一辈子无限可能，为何每日如是沿着原路漫行？车贴车，前面很近，你我他滞留大桥门。极亦强忍，停了又行了，行了又停了。停了又行了。 傻，我想不想到那彼岸？如果有期望，为何习惯困境里蹉跎？其实我想怎过？行了又停了，停了又行了。 听过有 Monkey 薛德勇960，于是乎小明落咗车，佢决定今日唔翻工，佢打去公司请假。佢喺湾仔站落咗车之后，转乘地铁，因为佢觉得呢种日复一日嘅生活好攰，佢想俾一日休息嘅时间自己。佢转乘一个以前细个成日同小美搭嘅一个路线，佢要去东涌啦。 我没法共你迈向花道，也没有路费心在桥上去散步。连车中也可理想达到，从旺角直到乐富，转眼冲出将军澳，逐次到站也用问逐次的数，脚在跳着舞，轻易前往有去路，穷都好。至少我们自己心中有数，挨饿也不想放手，不拥抱。车厢中同游，忘记我两双口，愉快将焦点停留在玻璃窗的宇宙，月台在飞走。东京景致没有，东仓风景也尚算能独有，延续每分钟相厮守。车厢中同游，和这世界挥手，愉快的一对木偶，爱到千次日落还未够，疲倦未会放手，那句现在没有。快乐正路过，不管谁亦去赞助，人很多，至少我们什么都可去放，无论那一双眼睛祝福过。车厢中同游，忘记我两双口，愉快将焦点停留在玻璃窗的宇宙，月台在飞走，东京景致没有，东涌风景也尚算能独有，延续每分钟相厮守。车厢中同游，和这世界挥手，愉快的一对梦偶，爱到千次日落还未够，疲倦未会放手，那句现在没有，梦却尚有。 细个嘅时候搭车，仲要同自己中意嘅女仔一齐，梗系浪漫啦。 千次日落还未够，谁若愿意放手，最后现在越有。 但系当你大个咗，日日翻工都搭车，系同好多人一齐搭啊！但系嗰啲人你都唔识嘅，你就唔会再觉得系浪漫同青春嘅啦。听个 Shine 嘅《东涌入祸》，所以小明悟出咗个道理。 乜日日搭巴士熬巴士塞车都唔系办法。佢觉得就算塞车都要衰喺自己手上面。所以佢发奋咁样去工作赚钱。之后佢买咗架车俾自己。虽然嗰架唔系 AE86, 亦都唔系 GTR, 但至少可以揸住架车去佢想去嘅地方。 是经历的世界，越来越远的道别，你转身什么侧脸还是很美，我用眼光拒绝，静听着你的泪，在这种 有周杰伦的一路向北，后来小明真的去买了一架车。他还要买了一架女仔见到都会心心眼的新车。 然后展开了他每晚去兜风之旅。不过他发现买了架车之后，原来自己人生都未必可以掌控在自己的胎盘上。 话直行就直行，别转弯，身份有愧 恨。因为隔离还有一个副驾驶座。 最笨我最钝，但我肯伴你到终站，像我的天色早注定，只可将别人伴侣护送往返，一起上路无缘停下，与你看人间。隧道前大路旁闹时间，火花太短暂。你约会你吃饭或买衫，但我靠边站，让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照来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我曾同样接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揽下心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参与。浪漫胜过被爱，共聚是静默，是云送间，车速要多慢，只发现我正在后镜中，神态太惨淡，让你伸手总会再多简单照来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我曾同样送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搭下心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喜欢每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猜遣，原来还胜过被爱。一盏灯一盏灯经过面前，可清楚这司机跟你第几年，风声不 出今日嘅节目，带嚟有余文乐嘅司机啊！呢、這个古仔嘅寓意系话俾大家听，不如都系悭翻啲钱，听日早啲起身搭车翻工，咁咪唔使惊塞车咯。 大侠救命啊！ 冇问题，等我嚟。 大侠要命啊！ 咁好啦，就等我原谅你一次啦。 大侠，我想。 喂，你哋咁多要求，我啲大侠都好唔易做、啊。 想知道点做一个大侠，就要听住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啦，大侠。 唔好叫我大侠住，等我听埋先至谂下做唔做大侠啦。 好，准备七点钟听新闻啦。